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六，农历4月25，北京多云，34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始终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特使李海赞。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李克强会见菲律宾众议长。 张德江与菲律宾众议长会谈。 俞正声会见出席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外方代表。 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航程第三天开放之路。 我国首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公开征求意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参加会见。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9时30分，习近平等走进金色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习近平等来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首先表示，这次会议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一次群英会，看到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我感到非常高兴。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出色成绩，不仅是全国公安系统的学习榜样，也是全社会崇尚的英雄模范。 我相信这次表彰对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传播正能量、激励全国公安机关、公安队伍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的使命，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指出，公安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一支英雄辈出、正气浩然的队伍。党的18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推进公安改革，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安队伍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牢记使命，忠实履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你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你们当中，有的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有的在重大的安保任务面前不怕疲劳，连续奋战；有的长期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有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当好螺丝钉。大家用辛勤的汗水乃至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正是有了你们的辛勤劳动、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你们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 这些年来，每当看到公安民警 舍身忘死、感人肺腑的事迹，我都深受感动。每当听到公安民警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消息，我都深感心痛。广大公安英雄模范身上体现的忠诚信念、担当精神、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我讲过，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全面加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习近平指出，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责任担当，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以赴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各项部署要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关心关爱公安民警，加大综合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对那些因公牺牲的同志的家属，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要切实安排好、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全社会的温暖。 孟建柱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毕战书、杨晶参加会见，郭声琨参加会见并主持表彰大会。会上，全国公安系统615个先进单位和132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特使李海赞。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是近邻，两国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 中方也是同样的重视中韩关系，我们也同韩方一道维护中韩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巩固政治互信，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的轨道，实现改善发展，更好地惠及两国的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符合中韩两国及本地区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同韩国新政府就此加强沟通，尽快缓和局势，坚定推动半岛无核化，并争取早日重启对话协商。李海赞转交了文在寅总统致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李海赞表示，韩方充分理解中方有关重大关切，愿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韩中双方在半岛核问题上有相似看法和主张，韩方愿同中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共同努力。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80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主要规定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的法定条件、实施部门等内容， 并规定大型医用设备目录由国务院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尔瓦雷兹。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菲律宾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巩固中非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民意基础，保持中非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非友好多做工作。李克强指出，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中方支持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各项工作，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新时期中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阿尔瓦雷兹表示，非中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有利于亚洲国家凝聚共识开展合作，欢迎李克强总理年内访菲，并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民大会堂与菲律宾众议长阿尔瓦雷兹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同菲律宾国会的友好关系，愿加强双方交流合作，积极开展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等方面的经验交流。一是密切友好交往，巩固和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增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合力；二是营造良好环境，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有力支持，推动落实双方签署的各项合作文件；三是发挥桥梁作用，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广泛联系人民的独特优势，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地方合作、政党及民间友好往来，夯实中非关系的民意基础。阿尔瓦雷兹说，非国会参众两院坚定支持杜特尔特总统的对华政策，愿采取积极措施为非中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来京出席亚洲宗教和平会议2017年度执委会会议的亚综合执行主席山苏汀、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秘书长温德利等外方代表。余正生说，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高度重视发挥宗教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与世界性、区域性以及各国跨宗教和平组织的友好交往。 一带一路新航程， 今天播出第三篇开放之路，采制央广记者丁飞。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中国将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助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 开放是要打造开放性合作平台。商务部部长钟山 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从2018年起，中国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为各国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便利，也为不同国家商品的交易提供国际化的公共平台。 开放也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在5月14号推动贸易畅通的平行主题会议上，与会的8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发布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这份倡议啊，是一份宣示性的，各方呢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有兴趣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继续积极考虑加入我们这个倡议。 开放也意味着要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在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格鲁吉亚成为欧亚地区第一个和我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格鲁吉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乔治加哈利亚， This free trade agreement for us means 中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格鲁吉亚来说，一是可以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助于增加中国同欧盟和土耳其等大体量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并为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服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世界经济的增长现在面临一个，就是它的动力不足、需求不足，还有一个发展出现失衡。一带一路呢，恰恰在这两方面，它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广袤的亚欧大陆的腹地，发展程度呢要滞后一些。如果把这份潜力给释放出来，那么它转而会对世界经济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请听第三篇《姐妹俩的草莓娃娃》，采制央广记者孙冰杰。 富仔村位于海南省西北部，年平均气温在24度左右。在富仔村委会扶贫办公室的墙壁上，中间一栏贴着贫困户王一楼家的简单介绍。他们是整个铺仔村的125户贫困户之一，5岁的姐姐子妍和4岁的妹妹子红，再加上年近60的爷爷王一楼与奶奶王秀金，就是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铺仔前驻村第一书记裴兴旺说，姐妹俩一直都想要一个叫草莓公主的玩偶。 我问她想要什么，我帮你找带玩具来，她说她想要草莓公主。 但家里条件不好，懂事的姐妹俩从没在奶奶面前提过。如今临高县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每学期可以得到750元的补助，姐妹俩就读的幼儿园也免去了两人今年一半的学费。同时铺仔村的光伏发电项目也在推进中，驻村第一书记赵永军告诉记者，如果顺利，6月底就会启用。 一个月从收入一个达到600块钱。 王秀金家是首批被纳入的贫困户之一，光伏发电产生的收益可以让这个家庭每月至少有600元的固定收入，并维持20年左右。王秀金告诉记者，他刚做完腰间盘手术，打算过完端午后继续前往海口打工。下半年姐姐子妍就要上1年级，到时候学校除了免除子妍所有的学杂费、课本费以外，子妍还将获得教育局每年近4000元的教育补助款。这一次她不仅想给姐妹俩买到梦寐以求的草莓娃娃，还想给姐妹俩买一辆单车。姐妹俩的草莓娃娃正离她们越来越近。 这条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接湖南12个省级贫困村。这条路深藏巍山古窑、将军故居、张先福地。本周六，湖南醴陵，这条新建扶贫旅游公路迎来首次山地马拉松。 我是主持人何芳， 我是主持人佳峰， 我是记者李天娇， 我是记者宋贺。 央广主持人、记者走出直播间，跑进深山。 加油！加油！ 我们以跑步的名义， 我们以跑步的名义 助力扶贫， 致敬筑路者。 今天上午8:30，无人机俯望深山美景，祝福沿路村民。特殊的马拉松，中国之声全程关注，中国之声微博同步视频直播。 央广消息，近日教育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关于申请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相关事项的请示和关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论证报告，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创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不再举办本专科学历教育。 住建部昨天就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的征求意见稿。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此次征求意见稿共7章47条，涉及住房租赁、住房销售、房地产经纪服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江认为，这是和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相适应的。 那么过去的我们住房制度里面更多的提的是这个购，也就是销售，这个条例里面更多的是增加了这个关于住房租赁相关的这个内容。 以往不少租过房子的人都遇到过房东随意涨价或是逐客，此次对于租金和租赁期限，征求意见稿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承租人应当按月支付租金，对住房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对租赁期限约定不明确，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军表示，这有助于构建稳定的租赁关系。 实践中呢，他有些是让你提前交1年的租金呢，一个季度吧，这样的话就压力比较大，而且就是说如果我不租的话，这个钱也很难要回来，就这也是想这个保护我们承租人这一方的利益。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要建立住房租金发布制度，定期发布分区域的市场租金水平等信息，助于合理确定租金价格。该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19号。 人社部、财政部近日下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当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最高可申领2000元技能提升补贴，预计每年将有200万职工受益。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通知规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并从今年1月1日起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可以申请技能提升补贴。补贴标准根据各地失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职业技能培训、鉴定标准等因素综合确定。初级工一般不超过1000元，中级工不超过1500元，高级工不超过2000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珍表示， 截止到去年底，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有1.8亿，去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484万。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年内，到本人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所需资金将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桂珍表示，目前基金支付风险总体安全可控，但也有部分统筹层次较低的地区，基金支撑能力弱。各省要发挥省级调剂金作用，加大支持力度。 技能提升补贴呢，实际上是国家呀、对培训成本的一种适当的补贴，不是这个大包大揽。企业和职工应该承担的教育和培训责任呢，还要各自进行承担。 海尔集团创新企业管理，实现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从一个家电企业转型为创客孵化平台。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报道。 因为我们理解的人才合一，最终结果就是给用户创造价值，给企业创造价值。最终 正在说话的人叫张鹏，是海尔集团空调产业平台的一名用户小 V 主。张鹏告诉记者，在和用户的交互过程中，很多人都抱怨空调长期不用，再次开机时会散发出难闻的霉味儿。用户的痛点成为了他们的研发方向。2015年8月，他们的团队研发出了自清洁空调，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其实就是蒸发器太脏了，在我们的研发平台上，我们就把问题抛出去，吸引资源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 海尔集团大共享平台战略总监刘刚说，目前在海尔只有3类人。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 激发每一个员工的活力，让每一个员工变成创客，让每一个原来的部门变成一个小微，把员工跟用户紧密的这个结合起来。 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表示，人单合一模式中，人指员工，单指用户需求。人单合一就是每个员工都直接面对用户需求，创造用户价值。 这种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转化成一种企业文化，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再大的变革都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目前海尔平台上有200多个创业小微和上百万微店，有超过100个小微年营收入过1亿元。虽然海尔的在册员工比最高峰时减少了45%，但海尔平台为全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160万。 新闻动车组，中缅原油管道原油正式进入中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臭氧污染，中部6省签订协议，共建共享旅游品牌，请听报道。 昨天16点，来自缅甸西海岸马德岛的原油经过18天长途跋涉抵达瑞丽国门站，随着检验检疫人员从管道中取得第一管油样， 标志着中缅原油管道原油正式进入中国。中缅管道项目是我国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的第四条能源进口通道。近日投运的原油管道全长1420公里，其中46%在中国境内，数量为每年1300万吨。对确保我国西南地区成品油和化工产品供应具有重要意义。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生产运行处调度长赵宇鹏说， 气管道配套项目的1300万吨云南石化炼油项目在近期即将投产，提高西南地区的油品自给率。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5月16号以来，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受到低压系统的控制，且气温不断攀升，污染物扩散的条件不利，光照加强、温度升高等气象因素为臭氧的生成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气成分研究所副所长徐小斌， 这几天这个华北区域这边因为进入夏季了，昨天像是无云的状态嘛，那么这样的气象条件是非常有利于这个光化学反应的。臭氧呢，它本身是一种光化学反应的产物，它不是直接排放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非常好的有利的光化学反应的条件之下，就产生了比较高浓度的一个臭氧，所以形成了臭氧污染。 高浓度的臭氧会损伤呼吸道和黏膜，常规防护对臭氧无效。徐小斌建议，臭氧在一天当中的指数变化与气温和光照有直接关系，中午时段的气温较高，建议大家减少外出，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的室外活动。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第十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昨天在合肥落下帷幕。会议中，中部六省旅游主管部门签订了中部六省旅游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书中提到，中部六省将完善合作机制，强化旅游战略合作，共建旅游目的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联合开展品牌营销，互相为各省开展的旅游营销活动提供便利和帮助。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朱建伟， 我们中部六省的五 A 景区是59家，数量占全国的五 A 景区数量的22.5%。我们如何整合起来，并针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推出几条线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形成合力。 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到中国盲文出版社调研，强调要推出更多优秀盲文读物，提升盲人阅读服务水平，帮助盲人读者更好享受阅读之美。 201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全国妇联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组织好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让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2017年度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昨天在湖南怀化召开。去年中央安排专项资金约6.8亿元，支持全国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1636所，受益农村未成年人超过1000万。 一架由中国南京飞往意大利米兰的客机因技术故障于昨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紧急备降，经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介入协调，滞留机场的272名中国乘客目前已获得妥善安置。 日本内阁昨天通过仅适用于明仁天皇的退位特别法决议，法案规定退位仅限明仁天皇一代，但也将成为将来参照的先例。据日媒报道，此后法案内容将提交国会审议。 希腊议会19号凌晨通过一项总额约49亿欧元的新紧缩法案，以便尽早完成债权人对第三轮救助协议执行情况的评估，并为启动减免债务谈判创造条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浩森、钟成，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打